念奴娇。昆仑，1935年10月。横空出世莽昆仑，阅尽人间春色。飞起玉龙300万，搅得周天寒彻。夏日消融，江河横溢，人或谓鱼鳖。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？而今我为昆仑，不要这高，不要这多雪，安得倚天抽宝剑，拔汝才为三杰。一杰遗欧，一杰赠美，一杰还东国。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。